情特别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科学防疫众志成城特别节目。现在我们把信号接到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现场。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并机直播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241场的现场。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谢雅儿。我们看到发布会现场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现场的所有人员都按照规定佩戴好了口罩，落实相关的疫情防控规定。除了收听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或者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了解每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最新消息。发布会之后呢，上述微信公号会将梳理好的内容推送给您，也提示您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权威信息。那我们看到发布会的主持人和各位发布人已经陆续走进会场，分别落座。发布会马上正式开始。那么按照惯例呢，发布会的主持人将首先介绍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的整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做最后的等待。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根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今天我们召开第241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防控有关信息，回答社会关切的问题。当前，首都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向好，涉疫封控小区陆续解封，但解封不等于解防，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仍要继续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巩固首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近日，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9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0次会议要求，要从严从紧抓好首都疫情防控，动态调整，全面落实进返京管控措施，封控小区解封后的健康监测必须落实到位，社会面防控必须紧盯问题不放，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实验室和集中观察点等重点场所要严格管理，规范操作，定期检测，加强人员防护。同时，开学在即，要加强校园防疫，确保师生健康。今天，我们邀请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房山区人民政府、昌平区人民政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负责同志出席新闻发布会。下面我将介绍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他们是房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吕晨飞，昌平区副区长佟立志，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傅卫。首先，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庞星火副主任通报北京防控最新情况，并做健康提示。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下面我通报北京市疫情形势及健康提示。8月23日0时至24时，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月23日24时，朝阳、海淀、昌平、房山四个区、21个封控小区全部解封。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园二区、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家园社区、 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本起境外关联疫情发生后，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高度重视，靠前指挥，采取从严从紧的防控政策，果断处置，精准防控，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阻断了疫情蔓延，疫情已得到全面控制。但是解封不等于解防，目前境外疫情持续高发，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输入风险防控压力仍然较大，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松懈，四方责任和四早要求要严格落实。请市民朋友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在此做六点提示。一是切实做到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或出差。二是进返京人员路途中注意做好个人防护，自觉配合道路卡口、高铁、机场等公共交通等场所检查，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和酒店报告行程，认真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相关防控工作。三是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限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日常通风消毒等综合防控措施。四是天气热也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减少聚餐聚会，减少在人员聚集的密闭空间久留，保持勤洗手、常通风等个人良好习惯。特别是外出旅行返京时，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佩戴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五是新学年即将开学，家长要做好学生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为迎接新学期做好各项准备。六是符合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朋友要尽快接种，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通知主动配合接种。有关情况和健康提示就通报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北京市疾控中心庞星火副主任的通报。下面请房山区常务副区长吕晨飞介绍房山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下面我对房山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简要通报。自8月1日起，我区对确诊病例所居住的天恒乐活城和千禧家园两个小区进行了封闭管控，累计开展了7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社区环境采集样本为阴性。8月22日，经市区疾控部门综合研判，于16时30分对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解除隔离封控措施。解封并不意味着解防，解封后两个小区继续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措施，居民出入小区必须出示出入证，对全体居民做好7天健康监测，期间不参加各类集体活动，不聚餐、不聚会、不聚集。8月22日、24时，延村镇天恒乐活城社区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此次疫情来得突然，但是封控期间全体居民全力配合，工作人员全力以赴，较好地应对了这场考验。一是居民全力配合，此次疫情封控小区的居民克服了诸多困难，始终团结一心，互相支持， 积极配合做好了各项防控工作。比如在进行每三天一次的核酸检测中，居民始终配合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严格执行一米线、不聚集、不交谈等防疫措施，不断提升核酸检测效率。小区居民在窗户上贴出了辛苦了的标语，对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在自家楼下放置休息椅，供工作人员休息。自行拍摄加油馒头等短视频，给工作人员加油打气。二是保障及时有效，我们第一时间安排84名机关干部分为42组，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逐户开展敲门行动，发放联行卡。面对宝宝需要辅食、老人需要药品、孕妇需要产检、肾病患者需要透析等各类需求，成立专门工作组，提供远程视频问诊和点对点医疗服务。在此基础上，组织机关干部、社区工作人员成立69支服务保障队，实行一队包一楼、三班倒的方式，包楼包户对居民进行专门对接，确保第一时间送上食物和防控物资，第一时间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第一时间进行垃圾清运及防控宣传等工作。同时，我们策划了各种减压活动，开展了书画美术大赛、萌宠摄影大赛、 K 歌、爱在七夕、浪漫乐活等活动，丰富居民的风控生活。在这里要向所有居民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向所有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和其他各类服务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解封不解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四方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一是扎实做好风险人员排查管控工作，持续开展敲门行动和滚动式排查，动态掌握风险人员健康状况和进返京情况，加强政策宣传提示，严格落实隔离观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措施。二是继续把严社区村的卡口关，对全区1633个社区村卡口进一步规范设置，同时强化党建引领，统筹各方力量，全区党员干部上一线做贡献，加强人员值守，严格执行验码、测温等要求，切实发挥卡口的前哨作用。同时对各社区村以及餐饮、商超、旅馆、网吧、影院、景区、商务楼宇、七小场所等重点点位开展常态化督查检查和巡回指导，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三是深入抓好一线工作人员培训和爱国卫生运动，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第一时间传达学习最新防控政策，确保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各项政策要求。持续抓好爱国卫生运动，利用标语横幅、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开展健康宣教工作，提醒市民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加强个人防护。积极推进疫苗接种，重点开展12至17岁人群和60岁以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确保应接尽接。四是继续严格落实院感防控工作举措，重点加强对保安、保洁、护工等人员的管理，排查以上人员的劳务派遣公司的管理情况，防止人员交叉，加大对预检分诊、一米线、就诊区域不聚集、医疗垃圾处理等工作的落实力度，继续严格督查辖区各医疗机构院感防控情况，加大检查频次。通报完毕。 好，谢谢房山区吕晨飞常务副区长的介绍。下面请昌平区副区长童立志介绍昌平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7月28日晚，我区出现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后，我们坚持以快治快，从严从紧，精准施策，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后续没有出现本土病例，目前封控区域已全部解封，中风险地区实现清零。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封控区域解封情况，出现境外关联确诊病例后，在市疾控专家指导下，我区连夜对病例居住的龙泽园街道、龙月园二区和周边九个小区、两个风险点位以及病例工作单位实行封闭管控，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封控期间，我区全力做好人员管控、核酸检测、服务保障、人文关怀等工作。在符合解封条件后，经疾控专家组严格评估，截至8月21日，已科学有序解除了所有封控区域。其中，对于病例居住地周边九个小区和两个风险点位，在满足14天封闭管控、所有人员4次核酸检测及核酸检测及环境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无新增病例及阳性点位出现等条件下，已于8月12日零时解封。对于病例工作单位，在符合上述解封条件后，于8月14日零时部分解封，其他高风险点位于8月21日零时解除封控。对于病例居住地龙月园二区，在满足21天封闭管控、所有人员7次核酸检测及环境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无新增病例及阳性点位等条件下，已于8月20日零时解封。二、解封后生产生活恢复情况。在封控社区解封当天，我们提前在居民微信群中发布了致居民朋友的一封信，提示居民按照解封不解防的要求，配合做好7天健康监测，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等要求，得到了居民充分认可和配合，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方便居民填报体温及健康状况，街道设计推出了健康监测小程序，居民每日可通过手机填报体温、健康状况等信息，在广大居民的自觉参与下，圆满完成了健康监测工作。对于解封后的小区，在适当增加卡口数量、优化卡口设置的基础上，严格落实4件套，进出人员均自觉配合卡口管理。从目前看，封控区域解封后，居民的生产生活正在稳步有序回归常态化，往日的烟火气渐渐回归。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病例工作单位已逐步恢复复工复产，实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出入口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等要求，运行总体平稳有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政策要求，压紧压实四方责任，毫不松懈地抓好解封后的疫情防控工作，扎紧扎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篱笆，巩固深化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坚决维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安定大局。通报完毕，谢谢。 谢谢昌平区佟立志副区长的介绍。下面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傅卫介绍本院院感防控和医疗服务的有关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按照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坚持疫情防控与医疗服务两手抓，落实院感防控7严格的要求，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筑牢首都疫情的防线，积极适应百姓就医需求。一、全力筑牢院感的防控体系。针对国内部分地区的疫情，医院迅速启动应急的预案，党办、院办、疾控、门诊、信息等部门协同联动，及时调整流调、预见分诊、住院管理、健康筛查等工作流程，建立院感的督查机制，落实内外同防、医患同防、人物同防和三防融合的等措施，对医院本部、党校院区、第二门诊部、机场院区和北方院区等重点区域，采取下场查看和调取视频。